拥抱，不要。

难忘的回忆，它说来并不稀奇。多少次艰苦的开始，它一样爱过去。患得患失的光阴，是从前的命运。奔向未来的憧憬，充满大地。眼前不是我熟悉的双眼，陌生的感觉一点点，但是他的故事我怀念。为何有一群朴素的少年，轻轻松松地走远，不知道哪一天再相见。 赵传英的翻唱这首歌《大地》，接下来会继续的跟你听听看阿豹带来的《绿光传说》。 黑暗之中，曙光划破那寂寞的尽头，传说希望就在片刻闪过，赶走失落。那道伤口抵过绝望苦痛，闭上眼睛，我祈祷绿光降落。那是你给我的承诺，在雨落的天空许下两人的梦，我才懂爱是相信的寄托，不管时间多久都刻在我心中。 不要多伤痛，不要多寂寞，不要多牵肠再拖，只要我穿起心头就会在那雨落的曙光等我。不能再多，就算命运左右，就算有多少次错过，只希望你会听到我的疼痛，你落在这片空守候，不曾离开过。

高下，需要我一套的心跳。我想我很重要，关心一度没有回报，约好的人再也找不到。我想我乱了阵脚，想想你的每一秒，浪漫到无法思考。你有没有真心的微笑？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我几乎你把我搞到快疯掉，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成是宝？不断欺骗自己骗到受不了，我想要逃，请给我最后的拥抱。还要吧，到底怎么爱你才有效？我完全乱了阵脚，想着你的每一秒，我烦恼无法思考。哦，给我你真心的微笑。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如今无力把我搞得快疯掉，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成是宝？不断欺骗自己骗到受不了，我想要逃，请给我最后的拥抱。别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如今无力把我搞到快疯掉，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真是吧，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。我不想逃，真实的爱我要不要。再说说而已，对我冷淡却又讨好。如今如你把我搞得快疯掉，耗尽全力没办法说我不需要。你的说说而已，为什么我当真是吧，不断欺骗自己变得受不了。我不想逃，真实的爱我逃不了。不想逃，请给我最后的拥抱。

吵了起来。所以我从此悲哀，紧紧锁起来，只有不能一声相守，这到底是谁在安排。在一路相遇的地方依然人来人往，依然有爱情在游荡。在你我相爱的地方依然有人在唱，

廖俊佳的加油站，随后继续听到严爵的没有答案。说到严爵呢，是位创作型的才子歌手，在歌坛当中的出道几年已经有非常多不错的成绩带给大家。今天要听一下没有答案。 电话打不通，我真的不懂，一声不吭的你就莫名失踪，剩我自己在演着烂动作，吃喝玩都没尽头，也不想懂。谈也谈不住，做也做不到，没你的消息让我很不轻松，冷不防吹来了一阵风，冻结我忐忑的心悬在半空。 Yeah, yeah, 没有答案是对我最狠的答案，我等到歇斯底里还能怎么办？就算冷淡的回应，就算不浪漫，也好过我手上无车坐立不安。没有答案，难道就是你的答案？Yeah, yeah, 是谁的答案？

开爱过的人和回忆，只能不挣扎不痛心。但是一个最难的决定，往往是最好的决定。让懂你的人爱你，从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。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，要解决上些默契都不行。让懂你的人爱你，别舍不得过去，只为了可惜。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，更要能走入彼此的生命。选一份值得坚持的感情，爱只要有一点点冲动就可以，要解决上些默契都不行。让懂你的人爱你，别舍不得过去，只为了可惜。相爱不只是走进对方的生活，更要能走入生 躺在我口袋，远远看着你跟他快乐聊到笑开。当友情量词不足形容我情感，心情都随你转弯。 耳机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也听不完，适合我们的从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所以宁愿安静的等。 下冰冷空气陪我一生玩，寂寞却多的赛车根本无法动弹。你发现我在半夜突然就醒来，梦里你的唇柔软， 耳机他轻轻吻我耳朵，爱情歌听不完，适合我们的从不是浪漫。你不会爱我的爱，我明白你的最爱那一块，那天我才存在。我不会爱你的爱受伤害， 没有那一天例外， 跟自己比快，我会赶上你未来。